损害自身的形象，亦都将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汪文斌强调，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在 40% 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44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8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6跌2.8，美团172蚊跌1.7，恒生中国企业71.62冇起跌，阿里巴巴90蚊系跌5.5，京东集团212.4跌2.4，盈富基金20.74升2仙，友邦保险78.1升5.5，长城汽车12.46跌3.2，中国移动52.6升1.1，招商银行47.15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76，瑞士法郎7.874，欧元5.5，加元6.111，新西兰元4.986，欧元8.2506。每百日元兑港元6.0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9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1点，升251点。港金报17,000蚊，系跌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15.2美元，卖出1,8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去到接近上月道。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嘅意外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油站，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耀东村耀昌楼、沙田广林苑福林阁、牛头角佐敦谷北道三号伟景楼、深水埗青山道25至35号永盛大楼、深水埗富昌村富旺楼、西营盘高升街80号晋升华庭、葵涌安任村泽任楼、粉岭景盛苑欣景阁、粉岭雍盛苑雍瑞阁、坚尼地城士美菲路71号嘉辉花园 D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十八号星期三啊，嚟到五点十三分，骚动音乐。 预告今日我哋嘅嘉宾将会有泳儿介绍佢新歌《早上37.2度》嘅。 冇错冇错，咁啊亦都同时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咁啊，作为我哋系非常关注呢个音乐圈咧，咁啊今日咧亦都要分享一下就系呢个金曲奖咧嘅入围名单出炉啦。我觉得有一个。嘅人物係特別，我哋真係要值得要去講、就係呢一個嘅周耀輝老師，就是、因為佢入圍咗呢個最佳作詞人獎 嘅。係嘅，係大家我哋喺節目度有時唔同嘉賓訪問都會提到，我哋都有訪問過佢啦。 係啊係 啊。 今日泳兒嘅訪問都會有提到，因為過去呢啲幾個作品一個成個 project 咧，其實即係都佢泳兒成日都會提阿輝哥，即係點樣同佢去諗一啲，佢、叫佢做輝哥。 輝哥係每次係每次講，即係我。通常咧系周耀辉老师咁样， 啲叫佢耀辉咁啊， 辉哥，辉哥咁好正嘅。 系啦，即系所以我哋香港嘅填词人都有喺唔同地方都有一啲几好嘅提名啊，啲成绩咁样得到大家关注咁，所以大家都即系我哋都特别 highlight， 即系讲就系系啦，即系大家留意呢个奖嘅，即系呢个金曲奖嘅入围名单，亦同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个位置。 冇错啦，咁啊支持一下啦，咁啊因为咧佢系呢一个。凭住呢一首 Into the Wild 啊，就系蔡健雅嘅作品咧，其实上年嘅作品嚟噶啦，咁啊就入围咗呢个最佳作词人奖嘅，咁啊呢一只作品咧亦都系收录咗喺蔡健雅嘅一张专辑当中啦，就系上年嘅 Depart， 咁啊我哋喺呢个时候咧就专登喺唱片房嗰度借嚟听一听先。 下来，高楼把欲望撑起来，谁没有对自己的膜拜？怎么沉闷我烧过来，穿上什么把灵魂裹起来，谁没有看过世界的崩坏？时代，别忘记延续的期待，用生命把生命换回来。刹那有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边走边唱着人类，好奇怪。Come into the light， 像天雪云海，像地雪金台。像天地雪同在 Come into the light， 白首不买卖，万物都明白，无名的念谁还在，无论你在乎我在。雪青苔，我想天地雪同在。Come into the light， 风吹树会白，日去月回来，我想自由雪自在。为一切未来，陪一切同在。像滴雪，像滴雪。 好啦，咁啊，听过有呢一首咧入围今年金曲奖啊最佳作词人奖嘅《Into the Wild》，咁啊演唱嘅系蔡健雅同埋阿云格啦，咁啊但系天赐部分咧就有周耀辉老师啦。 大家有兴趣可以即系上网可以睇到完整入围名单啦。咁有一啲嘅朋友都系即系都同我哋即系香港嘅artist 合作啦，即最近譬如卢广仲同林家谦合作啦，另一位都系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叫马念诗。 马念诗呢个名称我都听咗好多年啦。 咁如果大家有听过上年林海峰嘅 Uncle 有一首 remix， 其实就系马念诗去做嘅 remix。 我认识佢都应该系同呢个卢广仲系差不多时期开始听马念诗，因为佢嘅造型实在太突出啦，太令人深刻。咁所以即加上卢广仲嗰一期嗰啲造型都好特別噶嘛，咁所以就嗰陣時就已經開始認識呢兩位嘅歌手。 係啦，就自己上網可以就睇到成個完整名單，咁啊七月二號就會舉行啊呢個金曲獎，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啦，咁啊，繼續翻嚟騷動音樂咧，即係要分享一件都本身今日冇諗住講呢樣嘢嘅，但係係 咪發生得太突然 啦？即係對嗰個生活嘅衝擊太大啦。咁啊，所以今日都真係要想分享一下，即係話說琴晚做嘢啦，咁啊。我大概琴晚九点零收工嘅，因为琴日完咗节目之后，我哋有一啲嘅访问啦，跟住然后林林沈沈一啲嘅收尾嘅工作要做，咁所以琴日即系比较夜先收工。咁啊，到我离开公司嘅时候咧，就发现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我部电话完全同外界断绝咗联络，我完全 冇交钱 咩？有啊，就系有啊嘛。你我先解释咗先，就系我完全系上唔到网啊。即系你其实而家你要发现你部电话上唔到网，好简单嘅啫。你无论系你嗰啲通讯软件也好啦，嗰啲社交平台也好啦，嗰啲可能啲串流平台啊，全部咧你发现都系上唔到嘅，即系全部都系斷絕咗嗰個嘅 connection 嘅，咁你就知死啦！你部電話已經係上唔到網啦，同埋你同呢個世界已經同時間係斷絕咗成個嘅交流啦。咁加上最近因為我有好多其他嘅重要嘅公事咧，都要透過通訊軟件去同人溝通，咁啊好多時候都要去到夜晚都要繼續去有啲嘢要跟進，咁。当下咧，你会发现原来个人系其实系短短我喺呢一个翻屋企嘅路程个几钟啦，其实短短个几钟嘅啫，但系个人系慌张到咧，系失去咗常性啊！即系因为我个电话，我发现 想咬人啊！ 系啦，我个电话最得意嗰样嘢就系咧，头先你讲到我系咪冇交台费，我都有谂过呢件事系咪到底系我唔记得咗交咧？咁然后但系我发现我电话系打到嘅。我 WiFi 係連接到嘅，我唯獨是係流動數據用唔到。咁跟住然後係啦，咁然後咧，我仲特登因為真係太過憂慮嘅問題，我即場去咗便利店買咗一張幾廿蚊嗰啲數據卡試下，到底係我個卡有問題定係我個電話有問題咧？咁連我新買嗰一張幾廿蚊嘅數據卡都係上唔到網，咁我就嗰一下確診咗係我部機 電話問題， 係啦，係個流動通訊嗰度有問題。咁嗰下咧就個人一路翻屋企都好唔安樂，死啦！做唔到嘢，我又揾唔到邊個邊個，邊個邊個揾我又揾我唔到，我又通知唔到任何人。嗰、那個煎熬嘅程度係發現咧，即係原來我哋進入咗呢一個嘅數碼嘅年代太耐啦。 係啊，突然之間一個人會好唔安樂，好唔聚財啊。 係啊，我直頭嗰種慌張係我不停喺度諗死啦，咁我聽日點樣翻工咧？即係冇咗個網絡，你就算有時即係好衰噶嘛，即係就算你而家喺公司做嘢都好啦，即係好多可以靠電腦做啦。但係我哋可能習慣性，因為我哋平時走走趯趯咁樣咧，將好多資料可能都會擺咗喺個電話度、 啊。 可能你例如你約咗人嘅一點啊，即係一啲你每日嘅行程啊， 好煩㗎，係 啊，都擺曬喺 喺个电话度，跟住然后我就发现，哇，点算好啊？ 最惨系工作上啲嘢咧，你一离开咗，变咗你一离开屋企，中间有段搭车嘅路程就麻烦啦。 系、 你又企咗喺度啦。 系啊，系啊。咁但系后屘就好啲，就系一样嘢咯，就系、有一个好同事安慰我咯，佢话都好彩啊！你买部新电话，起码你旧有嘅资料全部都过得翻落新电话度啊、哦！都总好过有一啲人咧，系可能佢会无啦啦用用下啲资料冇晒 咧。即系我呢啲系嘛？ 佢冇指名道姓嘅，佢冇指名道姓嘅。不过都令我谂起唔少嘅好朋友系咁样样啦，咁样咁啊！但系即系都真系叫做 touch wood 好彩，即系。其实这个年代呢资料的重要性真的非常之令人忧心的。 咁、我想问啊，我要同大家讲，今日即系话晒，我都系今日朝早先瞓啦，又系。 啊，系、哦。 跟住之后，我今朝啊，突然之间瞓下觉，收到一个不明来历嘅电话。咁跟住咁唔知点，平时我唔听嘅，但系因为佢系唔知五字头咁，即系都似系。电话手提电话号码啦， 即系唔系嗰啲推销号码， 推销嗰啲就二字头嘅，咁我就揿嚟听啦，朦朦胧胧。其实我谂住都估系唔科好嘢，跟住听喂咁， 系， 跟住点知佢奔神把声， 喂波胜啊，哦冇嘢啊，我打嚟试下个电话得唔得咋，冇嘢啦，拜拜。因为事关今朝， 几精彩啊！ 今朝我扑。晨早撲出去，其實都唔可以話晨早嘅，都晏噶啦。總之啲鋪頭一開嘅時候，我就衝咗出去買部新嘅手機，因為即係方便呢幾日要繼續做嘢啦。咁盡快換部新就安心啲。咁所以我十一點幾嘅時候已經喺嗰個鋪頭嗰度喺度試緊電話。咁但係其實咧，正常試電話即係你都會試下啲基本嘅功能，即係影唔影到相、上唔上到網、打到電話啦。點解會打俾你咁特別咧？因為事關我本身諗住打俾我老婆嘅，咁但係佢又～啱啱做緊嘢，咁然後我諗住不如打俾我阿媽啦，我阿媽又做緊嘢，咁我喺度諗呢個時間邊一個係可以聽到電話嘅呢？波成應該可以嘅， 我好榮幸啊，可以成為到你試電話嘅對象啊。 唔係，同埋呢，因為呢我嗰下呢我碌緊我電話嗰個電話簿啊，即係舊電話個電話簿，咁我喺度睇緊我最近打嗰個俾啲咩人，咁啊方便去諗下可以打到俾邊個啦。 冇理由打俾個舊同學， 係啦，即係冇理由打俾啲好耐冇接觸過嘅人啊嘛。咁然後喺我嗰個通訊記錄入面，好快就出現咗波勝呢個名，咁我就好啦，唔好阻大家時間啦，我快啲攣男男打過去啦，試一試啦咁樣。 我初頭以為咧，你嘅諗法係驚我唔知想做今日嘅訪問。 咁又未免太早。好嘅， 一点啊！嗰时其实我唔知几 十一点几咯， 我十一点，咁系早嘅，都 系 早嘅， 系啊系啊，即系我其实打完之后，我先发现系十一点几，佢可能未起身，我嗰一下冇谂到咁清晰嘅。 醒咗啦，我十点几醒咗啦，其实，跟住又再瞓翻，跟住又再醒，即系陪于个醒与瞓嘅过程咯。 不过我都要多谢你，好彩你有听我嗰个电话， 如果 唔 系，我 就试唔到啦。 咁而家所以就买咗个新嘅电话，而家系差啲数据过落去。 而家系啊，争一步就系原来。都要好花时间啦，有四五粒钟嘅嘢要过，咁我所以今晚翻屋企先慢慢处理啦，唯有 你加油啦，即系过夜咧，电话呢啲同搬屋一样都系好烦嘅，我觉得同一个道理。 我觉得过电话烦啲， 唔理啊，最紧起码啲资料冇唔见啦，都系为咩？即系嗰个数据嗰个啫， 安心安心。点 解佢唔播歌嘅？啊，播紧啦。我谂你拣呢首歌送俾你噶， 我以为我人生连续两日出现机件故障 呢只歌叫 Everything's Fine。 Just one of those days.

唔係 ，sorry， 係先苦後甜比較好嘅。但係偏偏有一啲事情就係會先甜後苦啦。 最後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間信仰。你盼望曾經深信的愛可回復正常，他俯首轉身背光，影子像接共成長，如默遍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擁進懷裡欣賞，最後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和区，行多远仍离不去，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雨落扇风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雨影衬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他看着你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去，因同样那合照散聚，永离变迁是人后的山水，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独个离开这无人蜗居，群山里回眸，想起身边你最爱的他，盛放依然，已用眼泪来代替，飘水，他始终想你好，亦祈求。 就好似人同人嘅关系咁啊，唔知点解人同人嘅关系往往都会系先甜，但系最后系苦嘅。由相识到因为唔同嘅原因而离别，到底有冇得调翻转嘅咧？听过有追柳莺婷《离别的规矩》， 或是在望着，才没有答案。或是再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亲，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不怕 是再烦闷才望我皱眉，身体不太好才在远方隔离，改天可能给惊喜，并未动摇一贯我的正面心理，明明可欺骗自己，真相实太锋利，狠狠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只该不无理，偏要埋头献祭，只需要信号去求到老死。 即系打个譬喻啊，如果可以好似 Doctor Strange 咁样，拥有将时间逆行嘅能力，一段关系会唔会就此有所变化呢？听我有卫斯嘅自动修正，如果可以调转嚟行，一段关系系由离别开始，我谂都几有趣的。 思想有一点模糊，疲累到踏步也失误，看未来都给离奇玷污，喝水只感觉到苦，就算伤伤后也许太精彩，是苦放弃治疗拒绝安抚，下意识持续心跳，持续想你靠开空虚学一副，难得你现场围下我，完成还缠串我，仿佛狠心的病毒般慢慢摧毁我，能呼吸不怕难过，闭上眼睛享受痛楚，难得你尽情缠成我，又如来陪住我，不竟给喜欢病毒深入我脑，未留住你也留住独星陶醉的光，旧记忆那是潜伏期堆积的美，到发病时会被勾起，让你的明亮眼神沉静声线，无法于这片空气，遗下我，变成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般慢慢摧毁我。

經歷過若即若離牽腸掛肚，然後再認定對方。呢種關係會唔會深刻啲咧？ 平淡世界有個客期，穿梭心笑的軌跡，浪漫就要即興闖出努力。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I hesitate. Just play. 記錄上路與浮盛。當此刻已證實全城就降温，孤獨街被神語。 手臂 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ruth 就根本分不秒掉上真爱 I want you to hold it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我凝望着真爱遇上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Yeah 余生早注定从不顺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想带你心跳不想与你分开 You're my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 It'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yeah. We got no time It'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and I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and I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And I hesitate 记录相爱与浮盛 有张曼莎 featuring Lucy 到时见我想其实都好多人向往这一种剔完一大轮之后最终好沉迷对方的一种恋爱关系。 我仿佛有社交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传马飞马飞马飞够中近被开始尽碎被起上眼似有焦虑 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新闻之前听过有 Jamie 张天颖 Fallen for You。 美国新墨西哥州东北部山火持续42日仍然未扑熄，火场面积超过1212平方公里，是州内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山火。

喂，陈明喜，我第一次操作货车尾板，好紧张，好恐惧啊！听闻咧轻则可以整亲手脚，严重嘅话会夹亲个头添啊！ 磨莉，你应该要多谢恐惧就真，因为你一定会跟足指引去操作尾板，例如安装五样安全装置。 哇，咩五样安全装置啊？乜有咁多嘅咩私分？ 哎，磨莉，睇嚟大家都系要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要稳阵，使用安全装置要谨慎。我系陈明喜 ，Jocelyn。 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 Kitty， 我系阿欧，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 长新冠症状包括就是疲倦、呼吸困难、关节痛、胸痛、咳嗽、嗅觉失灵或者味觉失灵。如果有打过针，都包括长者，不幸都仲是中招，比起没打针的人，他那个长新冠的症状是轻微很多，而且是少很多。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今天这位嘉宾他终于都咩啦， 是啊，他终于都学跳舞啦，咁勤力，我一定要送呢一句俾佢，泳衣是杂志。 斌Sir，你一啲表现几好啊，不如你试下学下高音啊。 你播错咗一段， 你系咪好唔中意我啫？ 唔系啊，佢表现得几好。咁我系嘉宾有泳儿嘅 ，Hi， 大家好。 系啊，呢一句就系泳儿是杂志，即系呢个学而是杂志。其实佢本身个儿咧系而且个儿嘅，即系你学习嘅同时，亦都成日去练习佢。就系我唔知道以前嗰句系我唔记得出自边度嘅，即系学而是杂志，不亦乐乎咁样一啲以前读书嘅时候会有嘅一个即系文言文咁。系啦，咁因为见到你有学习啦，有练习，咁我哋就话，不如用泳儿是杂志啦，即系话你成日都练习咁样样。 呢、這个好嘅，呢、這个系因为即系 赞美嚟嘅。 见到泳儿都好勤力不停咁样去练习好多嘢，同埋会学习好多新嘅事物。 你做咩即刻边度泳儿度啊？你自己头先走音嗰下， 我头先咧都系想去学习泳儿嘅高音嘅，但系学习唔到，咁所以就交翻个波俾泳儿啦。而家 系啦，因为之前我。你同你做訪問嘅時候都會問啊，可能有啲 MV 會見到你有啲動作會做啦，但係究竟幾時會真係會學跳舞？你話啊，睇下誒，遲啲會有機會㗎啦，咁樣都想一隻自己嘅泳兒舞咁樣樣㗎嘛。係 啊， 咁跟住近排就見到你有 post 片啊，真係有去學啦，開始。 係啊，因為之前其實都有啲練舞嘅經驗，可能但係都係可能開演唱會嘅時候有 part melody 就要練啦。咁但係其實我係幾中意跳舞嘅，但係我知道我自己唔叻嘅。咁所以呢排又好興玩嗰啲 reels 咧，跟住我就見到啊好多人有三十秒咁樣嘅舞咧， 咁以我嘅資質，三十秒比較好啲啊， 係夠做噶啦，可以買出嚟。 即三十秒一學一堂嘅，逼自己去學一個我想學嘅 reels 咯，跟住就擺上網，即都係想、希望有一日。哦、公司見到我咁勤力跳舞，都可以俾一隻跳舞歌我咁。 咁所以嗰陣時、你去揾即係邊一個去教學邊一種舞種，係咪其實都就按住頭先你講有邊啲 reels 你睇過，可能嗰類嘅舞你中意，然後就拎住佢去問咁樣。係 啊，都係睇自己可能中意一啲。不是太複雜的，不過其實 Reels 都那些舞都有些都即其實乾淨利落、我又不是想勁跳九千那些風格那 些舞的，可能都是一些腳步的動作比較多一點，想練多一點這件事，我又覺得、啊、拍出來又好像挺有型，加個 filter 就沒事了， 是啊，哪裡閃下顏色啊這樣轉下 是啊 但幾時到呢，即幾時突然一提起就喂不是真 的去真的學好一點、玩一下， 因為其實都是因為疫情、就覺得、可以用這個時間看下自己想即跳哪一種舞種啊，咁跟住之後開始開放啦嘛，咁就可以去練舞啦，咁即刻諗咗啲朋友咯，又咁啱，因為一個人練咧又會有少少 boring 嘅、即係你會可能 hea 傾偈啊，同個朋友同老師，咁即係我同嗰一個朋友一齊去練，咁就可以三個人拍啲 reels 幾好玩咁樣。 你都揀咗喺而家即係最辛苦去做運動嘅時期去練舞，因為 即係 都係咯，好係嘢嘅，即係體能上。要跟得上，會唔會自己都變相就要做多啲、其他嘅 training 咁樣？ 乜都 OK 嘅，但我又覺得戴口罩咧去拍咧係有型啲嘅件事。 因為你管少一樣嘢， 淨係睇到隻眼， 管少個表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真係去到。去學啊，去練啊，成咁樣，嗰、那個 feel 係點樣咧？即係有冇一種後悔？唉，都係早知唔咩啦，唔懶型啦咁。 有冇後悔嘅？但係都難嘅，因為有啲動作你望落去佢做咧，好似話好簡單、好 chill、輕鬆咁。但係其實當我哋真係唔係真係成日跳嘅人咧，去練嘅時候，你會覺得手腳有啲唔協調，或者佢動，因為我其實中意啲動作咧，就好似之前。譬如孤獨啊嗰啲，我咪中意啲好奇怪的動作。咁我通常都揀呢一種嘅舞去跳嘅，咁、所以有啲動作係唔係我哋平時嗰啲 body 嘅 orientation 咯，所以都要練咯。同埋我哋逼自己一堂一定要學識佢， 哇！ 就一定要拍到嗰條，即係因為我記舞咧係慢嘅，其實。 O、okay. K. 即係啲金魚，我教完可能幾個 bar 之後翻翻去，我就唔記得前面做啲咩嘅。 咁變上一堂你要上幾耐咁樣先去學識一隻完完整整嘅？ 一個零鐘逼自己學嘅喎。 咁然後學完就要翻去即刻拍咗， 即刻即場 拍 嘅 啦，應該。 有冇挑戰過話學完今日學完試下第二日啊？仲記唔記得咧？ 咁應該唔記得咗啦。 哦 okay、 有冇覺得好開心？就係要機會學一下一啲新嘢，有啲衝擊。 開心，因為以前其實都有出過少少跳舞歌啦，但係嗰陣時我覺得我自己都係未揾到我自己。想要跳啲咩嘅？純粹我覺得我、太多慢歌啦，咁我就要有啲喐動啦。咁而家近幾年，我覺得譬如導演啊 ，MV 導演俾好多機會我去求其自己中意點跳就點跳， 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先。 係咁我就覺得哦，原來我中意呢一種舞嘅。咁之前嘅歌，譬如《熱落冰川》，都諗住有跳咁。上次有同你哋講過，咁冇跳到，咁我覺得唔好咁易放棄嘅。而家多咗啲時間俾我再去練一下咁。係， 咁你會覺得真係你自己假設嚟緊會出一隻跳舞嘅歌，你覺得係一種咩速度？即係因為跳舞都可以係襯翻之前嗰種優雅啲嘅動作，亦都。可以是一種跳舞，定係會真係 upbeat 啲咧？你覺得？ 會 upbeat 啲嘅個底應該會 upbeat 啲嘅。咁我但係就我好中意嗰啲舞係好齊整嘅舞，係啦。跟住同埋我唔中意好快嘅，可能一啲突然好慢，突然好快，即係有啲視覺嘅衝擊咁樣嗰種。唔知道大家明唔明？ 我明啦，同埋即係唔止你一個人，有幾個一齊，即係可能好 sharp 嘅啲動作。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同埋而家啲舞咧，佢即係我問。跳舞老師其實啲舞而家都冇話分邊種，以前有咩 jazz funk 啊，跟住 house 啊，跟住 breaking 啊嗰啲，但係而家佢哋總一個總稱叫做 choreography，、就係一隻舞，有啲堂係可以咁上嘅，即係可能佢 mix 咗好多嘢，咁、所以就冇話係一種咯。其實你可以，即係我會想，如果真係有一隻跳舞歌，我會真係同排舞師一齊去諗呢啲舞係加啲咩落去，同個歌詞有咩關係啊？ 有咩意思啊？有啲咩可以加落去？唔係淨係哦，我俾只歌佢排完之後我就去練咁咯。我覺得係可以多啲溝通咯。 嗯，但我覺得跳舞呢樣嘢咧，其實都講求一份熱血喺度嘅，即就算大家去睇就係佢跳得快也好慢也好咧，咩嘅舞種都好咧，其實你內心冇嗰份熱血，你好難堅持落去不停練。其實你練個幾兩個鐘都悶啦，你何況要練多幾次嘅時候，你會唔會喺呢個過程入邊都揾翻啊？其實原來我都唔知道原來自己對跳舞有份咁嘅熱血喺度嘅。 係啊，我其實我即我中意啊嘛，我中意睇人哋跳，但係嗰個自信係撐啲嘢，即係覺得跳得唔好睇咧。但係我覺得如當你同你嘅朋友一齊啊，唔得，我哋要 achieve 到呢一樣嘢，而跳得更難嗰啲，更加好想去 tackle 咯。即係譬如我哋約咗呢個禮拜啦，都去跳嘅，跟住我就揀咗個好難嘅，跟住我個朋友就話no 太難啦，跟住我就唔得，我哋因為咁我哋冇理由即係跳嗰啲我哋好熟嘅嘢，咁啊永遠都係跳同一樣嘢嘛，咁就話我哋要揀一啲真係我哋覺得難嘅，我哋去試下得唔得？或者得咧，係咯，有咩熱血啊？呢個 咁其實變相係咪有陣時就每堂上之前其實都會揾定下今個禮拜想學啲咩？ 有做功課㗎。 有冇近排睇啲咩？你有睇過一啲可能就算你冇辦法跳到都好啦， 好想挑戰嘅， 驚為天人啊！嗰種 啱啱揀嗰個有 moonwalk 嘅， 哇！唔係 moonwalk 應該係 OK 嘅喎， 好難。 我中學嘅時候已經有同學教，其實係唔難嘅喎。 你有冇做到啊？ 我做到啊！ 哦， 咁你教 我應該同佢拍一個 reels， 係 OK 嘅喎呢個。 係咪？只要你知，可能有時你睇， 即 係 佢都 好難。 係一望落去有啲 illusion 嚟嘅，其實佢係。所以你望落好似好難，但其實嗰個係 OK 嘅，即係有睇譬如 moonwalk 啦，跟住仲有啲咩？ wave 咯，即係個手好似 locking， 其實唔真又係真係唔係咁難嘅，佢係分幾節隻手咧去喐咧，即係你見佢喐好似成個身好似 好 smooth 咁樣 嘅嘛，好似係每一個 part 個 body 都係拆散咗咁，但係只要你每一個角度做啱咗嘅話咧，就係可以做，嗱你都做到啦。 哦，即系虽 然睇唔到大家，系 即系佢每 一下咧，手可能系个手掌落去，跟住咁样已经系有嗰个感觉。即系其实你拆散做系慢慢练系可以练到，但系你真系要有恒心去做咯。 哦，你咁你有冇翻屋企练习噶？即系要对镜。 咁都有尽力去练习，即系可能刷下牙又对住个镜自己喺度练。 咁有冇令到你都勾起就系我而家有学跳舞，其实有一啲嘢自己一路想学，只不过可能摆埋咗一边。之后觉得，我有时间嘅话，可以又攞嗰啲嘢出嚟去玩一下咁。 你讲跳舞啊？ 跳舞或者其他，即系经过呢个过程发现到系会有啲嘢以前想学嘅都 有啊！我最近又系疫情期间练唱和音咯。 哦， 系啊，系一直都好中意听人哋唱和音嘅，但之前我系唔识唱嘅，纯粹系自己 jam 到几个音落去。但系咁，我都系疫情期间慢慢去练，同埋慢慢学点样自己度啲和音出嚟。咁所以近期又喺我嘅 social media 度玩唱和音啦，都系呢个系系咯，咁都系一个好大嘅乐趣啦。咁仲另外都有一样嘢想学嘅，因为我发现我拍嗰啲片咧，譬如同人哋唱歌，我如果我自己可以弹埋咧，我会更加多嘢玩咯。咁另外一样想学就可能弹少少简单嘅 chord 咯。 系咁，但系喺学呢个和音嘅过程当中，你系学紧嗰个乐理嘅原理啊，定还是系练习紧嗰种咧？一听人哋唱嗰个主要嘅 melody 就即刻反应到点样去唱个和音出嚟嗰一种咧？ 其实终极真系想人哋一唱我就可以一立即 jam 到系最好玩嘅。但系首先有个 basic 咯，你要知道嗰个音系隔几多度，然后因为每一只歌 chord 都唔一样，有一啲你以为系得嘅，但系因为佢啲 chord 撞咗系唔得，但系有一啲因为啲 chord 撞咗而好听，咁都要练你个 hearing 咯。所以第一步咧，其实比较辛苦，就我会写咗个主旋律嗰、那个melody line 嗰个 solfege 出嚟，然后再慢慢用写，跟住写嗰个和音。然后再自己试咯， 试落去 录啊，然后听啊，慢慢练咁样咯。 哦， 要计嗰啲 interval 好 辛苦噶， 系啊系啊，你系咪识唱？ 我唔识噶，不过我学细个学到五级乐理嘅时候，我就知道我做唔到呢样嘢。 有啲人系有天分，佢听 就得噶啦嘛。 系啊系啊， 你觉得自己喺呢个sense 上边系咪因为咁多年嚟去唱歌，其实都会比较灵敏少少咧？ 嗯。 咁有即如果你本身識唱歌就會好啲嘅。但係都唔一定識唱歌，就有時都會俾個和音即係拉走咗。咁所以呢個真係好靠每次嘅練習咯。 係而呢個就真係自己一個人練習就 自己屋企練 悶啲㗎啦。呢、這個即係冇得揾朋友一齊好似跳舞咁樣跳。 係啊。 係咯，跟住同埋你話亦都會即係彈下。即係彈少少咁樣呢一個， 我呢個未去到呢個 step 啊，係啊， 即係將會想 希望我哋話係啊，可以少少啦，三十秒都好啊。 咁啊，呢段時間學咗咁， 都係好似頭先跳舞咁，用尿水應付嗰三十秒，其實就得，我真係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動力嚟。我發現 係， 你唔好以為三十秒好短啊，每個禮拜三十秒就 係啊，要 keep 住做嗰樣嘢難啊嘛。 到你彈到一首歌嘅時候就好有成功感啦， 就係嗰度有四個三十秒， 係咯。咁啊，但係呢排即係練咗好多嘢，學咗好多嘢咧，公司見到可能見到你跳舞嗰啲，會唔會開始有啲咩反應俾你話？誒點啊？係咪想出手跳舞歌啦？係咪要諗啦？有冇怎樣傾過呢？ 其實有嘅，下一隻歌就會係一隻 upbeat 啲嘅歌嘅。咁都希望啦，呢一隻可以真係可以跳到舞咯。但係呢隻歌仲寫緊咯。所以寫到咁上下，我就會將只歌 propose 出嚟噶啦，係 係 啊， 所以應該可能短期內大家有機會可以見到， 希望啦，希望係咯， 同埋最緊要係睇到你可以跳埋咁樣咧， 係跟住原來都係得跳三十秒嘅啫，成隻 MV 都好啦，都係一個開始嚟嘅，咁慢慢逐三十秒咁加上去咯， 唔係嘅，你將個 MV 個劇情合理化，得三十秒，即係譬如可能個主角 仲精不貴，特貴精不貴多， 係啊，即係可能一對男主角佢咁啱唔知碌個 social media。就睇咗你段片三十秒，咁你嘅出現三十秒就合理啦，系啦，就唔會俾人覺得係因為你淨係識跳三十秒嘅，係啊，劇情去走翻咁。 Okay, 好，我會待住呢個係。 係啊，可以咁。 分离了，进入凄凉清空，存在在边就亲在边，将心身再拥抱，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 记得上次他来做访问的时候介绍这首歌呢， 在冬的不怕冬， 荣儿说脑里面的画面都真的在冰川上面跳舞的， 云热血的不冬， 听我叶落冰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公务员薪酬趋势正指标录得正数，在扣除递增薪额之后，高中低层公务员分别是7.26%、4.55%同2.04%。公务员事务局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会按既定机制，在决定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的时候，全盘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从薪酬趋势总指标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以及公务员士气等。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话，公务员过去两年动薪已经影响士气，下星期会向政府提交调整建议，强调追回通胀并不等于加人工，只是弥补购买力。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朝廷话，期望政府如数加薪，认为是公道的做法。高级公务员协会话，需要仔细研究薪酬趋势调查报告内容，暂时不作回应。本港新增32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1宗输入个案，再多4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9152人死亡。几个感染群组持续扩大，观塘御膳私房菜再发现多6宗的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有45人曾经在5月9号晚到访御膳私房菜，现场有4名员工，在这49人当中有26人证实感染新冠病毒。调查说，当晚聚会的人士有除口罩饮食。上环星月楼再发现6人感染，包括5名食客同1名楼面的员工，累计个案增至70宗。当局进行全基因排序，发现星月楼同西环西苑台个案的基因几乎一模一样。东涌富东广场、淡仔云南米线再多3宗的感染个案，累计个案有6宗。红磡新旺会桌球室再多1人感染，累计个案增至16宗。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起实施，餐饮处所堂食时间延长到晚上12点，宴会活动人数上限提升至120人，酒吧、酒馆等处所重开。另外，市民在健身中心做运动的时候无需再戴口罩，但健身中心要符合换气量的要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仲系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爱民村。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桥面有交通意外。去沙田方向而家全线封闭噶，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爱民村。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隔田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 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啦，快慢线都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有人话摇滚精神等于反叛精神。在波兰有一队摇滚乐队，要反叛的竟然是他们自己的身体。 行动乐队 On the Top！ 波兰摇滚乐队 On the Top， 一半成员都是残障人士，部分人仲要在复康中心居住。 但身体缺陷并未阻碍他们的发挥，更没有减低他们对音乐的热情。 电视纪录片《非凡摇滚乐》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泳衣是雜誌。 中音乐嘉宾咧有泳儿啦，咁啊知道咗近排学嘅嘢之后咧，咁亦都有你推出嘅新牌头作品《早上三十七点二度》嘅，咁我两个都系估下关于呢一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啊， 系咁啊，我估先啦，因为咧去听《早上三十七点二度》，今次俾我嘅衝擊就係同泳兒上一個 series 真係好唔同啦，因為上一個 series 佢好大部分嘅歌咧喺個 focal 上面嘅處理好多大起大落嘅，即係你會感受到泳兒嗰種能量喺邊啲位度釋放出嚟、爆發出嚟，就有一個好明顯嘅。咁但係今次早上三十七點二度，我覺得其中一個會係比較困難嘅位置，就係可能 Winzy 你錄音嘅時候都會突然諗一諗，就係、是、咦？去到個 chorus 嗰啲能量喺邊度釋放出嚟先啱咧？個爆發位到底喺邊咧？可能你當時都會有少少 panic， 就係好似未必嗰一下會即刻好適應到，因為之前唱咗好幾首都係好爆發型嘛。嗰一下要諗翻啊，我要處理呢一種可能淡然少少，或者個能量冇去得咁大上大落嘅時候，要諗一諗點樣去處理。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困難位嚟嘅。 嗯 咁我估埋你就係揭曉，就係呢一首歌最其中一個 signature 嘅位置，即、就、係、是、當我鼓掌嗰個位，同埋我覺得連埋個 MV 嗰個故事再加埋一齊嗰個感覺，我係有啲抽心嘅、哦。聽到你個。即我都估唔到，哦，系嗰、那個位其實係佢冇歌詞，但係嗰個 emotion 原來咁強。咁我覺得會唔會就係、是、即姚輝都有即大家諗嘅時候，嗰、那個位就係有一啲嘢已經係唔係語言能夠表達到嘅情感，所以嗰個位其實佢都冇填落去，就錄音時候就同你研究，就係同監製都係話，不如嗰度你用啲音去哼去 feel 嗰件事。咁可能呢個亦都係會唔會就係對你嚟講成首歌都係其中一個難度嘅位啦。 好。好，而家揭曉咩？ 係啊係啊， 好， 啊啊、 你哋兩個都啱嘅。 好嘢，好嘢 ，Vince 好好啊，對我哋， 真係好啦，耶！ 咁啊，解構一下先啦， 我先解構你先，解構你， 解構你，解構 你。 頭先講緊哦，嗰啲大起大跌，係因為呢隻歌其實都比較淡淡然啊，同埋之前暗黑，即係真係好明顯地寫係暗黑系列嘅歌，都係比較編曲比較澎湃，我有好多即係個 range 啊。 嗯 游走得好闊嘅，咁呢一隻真係對比一支下係簡單好多，咁但係反而我發覺呢隻歌係我咁多隻歌裏面錄得最耐嘅，因為就係因為佢冇乜嘢我可以做，而且監製都唔俾我用好多 technique 去唱，佢好想我係好直接咁樣講我自己嘅故事，而頭先你講嘅能量就係並唔係去到 chorus 先至去出個能量，呢隻歌就係由開始已經有個能量就話啊。摆明居民，我就要讲我的故事，然后我的故事不是由我很细声，跟住讲到很大声，跟住好激动，好即系好好估到嗰、那个做个铺排啦，就是、一唱就唱我的故事出嚟，希望大家嚟听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我系希望都 touch 到你哋嘅，咁所以同埋呢只歌，如果你唱得好，好刻意去逼啲感情出嚟咧。其实都会好亮嘅，系、啊、但系你冇嘢嘅话咧，你就觉得你听完之后可能就会冇乜记忆点嘅，咁所以呢个方面处理都有啲困难。但系我哋最后都用咗一啲好 raw 嘅声，即系以前咧可能会觉得呢啲声咧我唔靓唔够好啊，咁但系我哋睇呢只歌就保留咗好多呢啲喺里边咯，因为觉得最真挚应该系最 touching 嘅，咁样咯。 你讲嗰种 rock 嘅声系，哪怕你唱嗰、那个，定系啲乐器声定两？ 我唱嗰、那个，即系譬如不老不车咁无负，你咧不车咁无憾，个憾，即系以前嘅我咧可能会唱无憾，即系好靓咁样收，但系而家就好直咁样无憾咁讲出嚟咯。 哦，就唔俾用 嗰啲， 唔俾修饰，因为嗰啲一听就会觉得哦，呢个位用咗。有一啲嘅技巧啦， 系系啊，同埋 verse 好，我系好惯性，佢可能系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即系好轻咁唱，但系监制就唔俾，一嚟就是笑是喊是太轻， 哦， 即系一嚟就要 讲 到噶啦，讲嘢系啊，讲嘢同唱歌之间呢、這个系好难嘅，我觉得。 但系呢一个系喺收到呢首歌最初期已经发现嗰个演绎方法系需要咁样有一个改变，定还是可能都已经试咗好几次，可能试咗一啲上上落落嘅唱法，然后先再慢慢去 tune 翻啱嗰个适合自己嘅位咧。 都要 tune 嘅，因为有啲惯性嘅嘢系已经喺我 body 度已经系即系根深蒂固嘅嘢咧，咁所以都要 twist 咗佢，即系可能我觉得唔好听嘅嘢，我要放开自己，即系讲咗，你唔好觉得一定要 A 咁样唱咯，即系你就咁唱出嚟咯，就算系走音啊，或者系唱得唔好听，我哋都系试啫嘛，即系唔系会出街噶嘛，所以我都要放胆去俾佢哋咁样咯， 其实好难嘅，因为咧有啲可能喺摆喺呢只歌度会觉得相对冇咁适合嘅嘢，可能摆喺之前嘅作品系会系好好听噶嘛。咁你去做呢一啲即系转换嘅时候，自己喺屋企要去练习，有冇话都要花多少少时间喺心理上嗰个调整比较大啲？ 要啊，同埋因为第一次我睇到呢份歌词嘅时候，其实我唔系几 get 到嘅第一次，跟住。因为其实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我系写咗一场好长嘅 email 俾辉哥啦，同佢讲，即系我真系上半身一啲感受啊嘛。但系我收到份词，我系 get 唔到写紧啲乜嘢，真系第一次。跟住直至到佢慢慢一句一句同我讲，哦，原来系咁样嘅。咁我系觉得我应该系要将呢只歌，无论佢有冇歌词或者点都好，或者佢识唔我想嗰样嘢就系无论你识唔识广东话都好。听到呢只歌，我嘅声音呢个编曲，你都可以感受到嗰个情感喺边度咯。 咁即系好似我头先估嗰样嘢，即系系啦，即系有几句嘅位置，真系系用音去表达嗰一个。 啊，嗰、那个又系一个我哋都研究咗好耐，但系我同阿 Vicky 有个好搞笑嘅，就系我本身真系好想有一只广东歌系好似一啲英文歌咁，因为英文歌其实有啲歌都会啲音咧系咁样噶，但系广东话摆落去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嘅，你会觉得好奇怪，所以我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即系当大家第一次听到嘅时候，会觉得唔习惯嘅，因为真系冇乜人会咁样做啦。咁但系我哋又觉得。就是因为冇乜人咁样做，我哋先要 create 出嚟啊嘛，所以要练嗰、那个，其实冇乜练嘅都系最直接咯。本身 嘅 谂点样唱咧，都系唔够你好直接去谂嗰个情绪去唱，系最舒服咯，最真挚咯，我觉得。同埋先你讲，即系可能有啲感受啊，系 已經不可以用歌詞去表達。譬如你喊啊，你笑啊，你咆哮啊，其實都是沒有歌詞的嘛。其實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你的emotion 到底是想讲什么、所以这首歌里面很好、那些就是那种很挣扎、但是死不去、 是啊又要自己哄自己、很复杂的话当我活着我觉得很大的就是讲当我活着活着听着跟着你的音乐、 即是还活着、未死、我还要唱继续、 还有究竟什么叫活着呢即甚至可能好像、MV 里面那个故事就是我每天都我是 生存着是但我是生活着跟着就是那些音好像是 一种拉扯的感觉还有都要过个心理障碍、即真的这首歌可能要抡多几次、听过位你才会感受到并不是第一次你听就会你明白我覺得 咁翻到去呢首歌最初去創作之前咧，其實係咪都同阿馮永琪傾過啊？今次想做一啲歌係可能好似頭先你咁講，想近翻外國嗰一啲會扭音多啲嘅感覺啊？定還是可能係今次係純粹係哦，其實係想講一啲係好港島古仔嘅歌，從呢個方向出發去做。 我想我哋都有一个共识，就係因为其实之前 Dark Light of the Soul 啲歌其实都几点讲呢都編曲啦好激昂呀、所有嘢。咁其实我哋都预大家可能呢一隻歌都会想係会唔会有多一啲嘢玩呢、多啲变化呢咁就係因为咁样反而我哋就逆思维去諗囉。即係大家觉得我哋会咁做。 就唔敢做，你话我再劲啲，我就唔系行嗰个路线啦。 因为如果我知道大家中意我，我就继续做嘅话，其实我都系不停咁样 loop 紧喺一啲我自己觉得好安全嘅嘢嗰度啦。咁所以我哋舍弃晒所有嘢，就系嚟一只Vicky 嗰次又话佢想写一只纯白嘅歌俾我嘅，好 pure 白色嘅感觉，暖暖地。咁而我哋嘅主题都系定咗系温度啊嘛，热血同埋温度啊嘛。咁所以呢一只歌。就是一隻慢慢地微温的歌咯。 但你話定咗主題，即係温度嘅歌嘅意思係嗰陣時點樣？ 點樣定呢個主題？ 係啊，或者點樣傾，或者邊個提議？ 呢、這個都係做完，因為一月嗰陣時未出完碟咧，咁跟住就其實要開始諗第二即係新嘅系列啦。咁嗰陣時新年又沉澱咗一陣啦，我就覺得啊，雖然我覺得暗黑系列都帶俾我好多嘅認同啦，但係每次要做下一隻嘅時候，都心理壓力有啲大，即係覺得將來要點行呢條路。咁我覺得對於未來呢樣嘢，我係覺得哇，好重啊呢樣嘢，每次都即係做人好似無論係做歌手啊，或者你生活啊，你每一個階段呢由你出世嗰一刻，你出世嗰一刻，你父母會擔心個 B B。當 B B 長大嘅時候 ，B B 去讀書啊，讀書你又擔心成績啊。好似一个循环，到你死嗰日咧，我觉得你都要担心我财产留俾边个。即 系我咧，我啲后人点算咧？咁样 呢样嘢好似即系心里边要 loop 住嗰样嘢，我就同辉哥讲，我可唔可以写未来嘅本身？咁跟住佢就谂咗一阵咧，就不如就写热血啦，即系点样喺将来你都可以 keep 住。无论你对将来有几 uncertain 都好，你可以 keep 住呢种温度，你可以 keep 住呢种热血去行落去，去讲你嘅故仔，咁所以就定咗呢个主题。 就用温度。 系啊， 咁会唔会就系因为温度呢个主题变上呢一只之后，其实佢可以又系好似之前咁会有一个唔知系列咁样，就系围绕住所谓温度，但系唔同 angle 咁，系咪一个咁样 design？ 系啊系啊，都会系咁样方向。咁今次应该就会唔系三部曲咁样去出嘅，我哋就谂住系。都是大家覺得要三部曲，你就不要三部曲。 我哋一部曲，全部都是一部曲，死未 ？Single，全部都 是 single。 其實就是一隻一 隻我哋就諗住上下部曲咁樣 咯。哦，兩手兩手 ，pair pair 咁樣嘅。希望啦，希望啦。 咁當定有温度啊熱血之後，咁係咪因為你都有講話，即係寫咗一啲關於自己上半生一路嘅感受俾輝哥？咁因為呢一首歌會見到即可能講。好熱血地繼續唱落去，即係裏邊有冇一啲內容係寫俾輝哥，你又可以透露得真係你自己 review 翻自己以前一路唱歌啊等等係點樣？ 有啊，即係有一句係幾 touch 到我嘅，就係、是用愛、用信、用愛、用半身、用半身、用滿頭身、用半生、用力說不呢句都我個感覺啦。跟住 Vicky 睇到呢份詞都有感覺，即係我係覺得啊。其实我哋人生里面很多时候都 覺得 say yes 才是一個 honor， 即是自豪啊，你才會覺得、嗯哦、我已經做這件事我做到啊。但有時候可能我相信每個人在生命裡面都有些事你不想做的、 嗯、 但你要被迫要做，或者你沒有選擇要去做、 嗯、 那如果你選擇了不做的話，我覺得這件事不好是一個遺憾咯，你都應該要覺得很 proud of 自己，我沒有做到這一件事，或者我選擇不要說到不要做，我選擇不去這樣去處理一件事情，我不變成這樣的話，你都要 proud of 你自己咯、 嗯、 不是只是 say yes 是一個 proud 咯，我覺得、嗯、 我覺得這件事都其實都跟這個歌名有一個很大的關係，因為我看回都原來 早上37.2度這個名字是取自一套法國電影、 嗯、 其實 這套電影裡面的女主角呢都是一種很剛烈的人的、 啊、 即是她又是會對很多事情都會想 say no、 嗯、 或者很想你叫我這樣我偏不要這樣、嗯、你會不會其實在、演繹這首很剛烈的作品，你會是比較代入自己多一點，還是你會設定了一個角色給自己 去唱這個角色出來？ 我其實是自己多一點的、 嗯、 我是自己真的很多關於自己的故事在裡面，雖然它不是寫得好，即不每一樣東西都可以寫得下去，但每一個句子其實都是，譬如有另一個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我覺得每個人 都有經歷過，有些你很想 achieve 到但你 achieve 不到、嗯、那你 只可以跟自己說是的，是我的就是我的，我就是等一個啱嘅時機，可能就會到噶啦。 咁有冇話即係 relate 到自己身上面以前發生過類似嘅狀況呢、 其實都有嘅，即係譬如，嗯，好多人會話，哦，你要做 artist 應該要 A B C D E 嘅、嗯，你要咁嘅性格，你要咁樣，你要出去咁樣，你著嘅衫要咁樣樣咁樣。咁當我發現，我有常，即係以前我真係比較怪啲嘅，即係可能誒、我真係會 follow 曬。咁我就發現咁，其實我係真係冇咗自己咯。 嗯， 即係。穿出嚟就係、是、我都唔知點 present， 人哋問我點解你咁著，點解你咁樣唱嘅就唔知嘅，真係我因為別人同我講，咁又冇理由咁講噶嘛，咁你就要作一個故仔出嚟，係啦，因為我以前咁，但係其實可能嗰啲都係一個設定嚟嘅啫嘛，好似你講咁。嗯當你去真係去發自內心去 say no 啦，我唔真係唔想著呢啲衫啦。但當然你要揾一個方法去點去拒絕，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嗯、我覺得係啊，有時你一拒絕咗，可能得罪人噶嘛。你拒絕咗又可能會令到人哋唔開心，但其實你又唔係想咁樣咁，所以點樣去拒絕都係人生一個修練啊！我覺得 點樣同人哋嗰啲即語言上嘅 保持係啦係啦係啊係啊，呢、這個係好大嘅課題。 第一次真係個口度同人哋 say no 嘅時候，個心有冇卜卜卜卜？ 有啊， 心虛㗎嘛， 一直都有呢樣嘢㗎，因為我係一個好少 say no 嘅人嚟㗎。 都是同公司的同事， 都真的是公司同事、嗯、可能朋友啊都會有時想要些什麼我都會 say yes， 但是現在我會說、啊、為什麼 不可以做啊，或者通常我都是配合的角度的，但我覺得可以調回轉，不一定配合的嘛，大家互相去行呢條路咯，我覺得係。 有冇覺得自己大概係邊段時間好似開始 叻咗， 多咗呢一種？ 我覺得真係去做之前暗黑嘅係將我呢、這、一個、嗯、所謂即係暗黑啦，佢唔係一個 bad 嘅一樣嘢，即係覺得唔係一件錯嘅事情咯。只不過你點表達啫嘛，即係可能你唔想做呢一樣嘢。如果你唔講任何原因，人哋真係可能覺得你好麻煩嘅。 係 係啦，但係當你願意去。踏出一步話俾人哋聽點解，所以有時咧我好煩嘅，我可能工作上面咧，譬如有啲嘢我想做，又冇時間可以同、同事啊或者點樣去食個 tea 啊，我就會打一個好長嘅 message 俾佢， 解釋曬你嘅諗法。 係啊係啊，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嘅誠意，我想話俾你知，而唔係我要強迫你啊，你又冇強迫我，我覺得。大家互相一個尊重 是 是緊要的， 係咯，成日都係做嘢啫。我表達我嘅睇法，你都可以表達你嘅睇法。 學起來呢一招， 可能佢又 appreciate 㗎，即係佢哦，以前你都好似唔諗嘢嘅，即係我你而家開始同我即係困過嘛，大家可以 有冇人真係咁樣同你講翻？真係好誒、你好似改變咗喎，真係真係而家叻女咗，識得 say no 或者識得表達多啲自己嘅諗法喎。 都有嘅，可能以前有聽過一啲。我自己都覺得有啲 hurt 嘅啫，啊，永遠係一個冇乜思想嘅歌手啊，哦、即係好似真係配合人哋去做啊，咁而家都會有好多自己嘅諗法，但係呢樣嘢都要小心嘅，我覺得即係你又唔可以多諗法多，淨係聽我嘅諗法，你哋係啊，呢樣嘢又係一個人生好大嘅課題嚟嘅，係啊，咁、但係你會自己感受到咯，即係你去 say no 嘅時候，人哋。 如果你冇去解釋，人哋可能都係同 no， 佢都係 no 嘅。 係。 但如果你願意去花時間去解釋嘅話，可能佢又會被軟化咗，大家都會讓一步去做咯。 跟住去到個 MV 今次都係由 Maggie 阿星啊一齊去處理，咁裏邊係咪話特登揾咗一個同你好似年紀比較近啲感覺嘅女仔去做嗰、那個？ 係。 系啦， 系啊，系啊，其实系阿星谂，即系佢好想用一啲作品去记载，我哋而家香港嘅呢一段大家咁辛苦嘅时候，佢就觉得呢只歌都啱嘅，因为我同佢讲，我呢只歌我自己最 touch 到，我都系活着啦，可以活着啦，咁佢就谂咗，哦，其实呢句都好对应而家我哋个个人都面对紧嗰样嘢，咁不如就。拍疫情大家日常生活咯，唔需要拍到好惊天动地嘅，就系讲紧每日大家要做嘅嘢咯。咁就算同揾一个同我相若年龄嘅，系因为无论你活到几多岁啦，你事业有成啊，定系你都系要面对同一样嘢咯。咁所以就用呢个人物嘅设定咯。 有冇提过话揾你直接做翻嗰个人嘅？ 啊冇，佢一嚟就话啊，我觉得咧今次应该要揾一个。我一次，我覺得今次可以揾一個真係演員去做嘅，咁我都明嘅，因為我都覺得啊，之前 MV 都我都參與好多，係時候都可以唞下咁 啊。係咯，因為之前嗰啲你會有參與玩喎，就諗啊呢、這個揾一個年紀相近你，點解又冇諗我直接你落去做嘛？ 我覺得有時自己都唔一定要我做曬嘅，有時 step back 少少，揾一啲可能更加即係可以演繹到呢樣嘢。咁我又覺得楊琦佢真係做得好好，佢喊嗰幕我自己睇 first cut 嗰陣時候我已經。啊，又都系有抽住嗰种感觉，系啊， 同埋可以休息一下啊嘛，等自己 可以休息一下， 可以练下舞啊，练下和音啊嗰啲咁。咁所以咧，温度系列就会有上下集啦。咁亦都之后究竟你嘅快歌会唔会我哋可以好快听到？ 好， 就我哋期待啦。 好啊，期待下，我会继续努力拍 real 先。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夜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是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青春，恋着恋着，可以抹尽痕痕，只要抹尽，当我抹尽。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 听个泳儿嘅最新派台作品，早上37:02，听日5:00再见啦，拜拜。